行动，而被拘捕的人士不是中方的执法人员，其相关的指控纯属造谣污蔑。汪文斌说，美国是中国外逃腐败和经济犯罪嫌疑人最集中的国家，但是近年来美方一直消极对待中方提出追逃等的合作要求，个别执法部门还为中方外逃嫌犯撑腰打气提出庇护，并且多次阻挠他们自愿回国投案。中方要求美方停止无端指责抹黑中方的追逃追赃努力，切实履行国际义务和承诺。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在下午四点，超强台风天鹅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1120公里，预料向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大致移向吕宋。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和干燥，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和干燥，下个星期中期云量较多。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107点，跌479点，总成交金额1517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24点，跌4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36点，跌28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91蚊，跌14蚊；阿里巴巴293.2，跌9.4；美团288.2，跌9蚊；小米集团22蚊，升2毫；比亚迪股份154.1，跌2.5；中芯国际22.75，升7.5；中国平安79.55，跌9.5；港交所370.2，跌13.2；比亚迪电子33.3，跌3.25；建设银行5.35，跌1.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4，英镑10.03，瑞士法郎8.468，澳元5.454，加元5.819，新西兰元5.139，欧元9.052。每百日元对港元7.4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34。日经平均指数报22977点，跌354点。港金现价报17330蚊，跌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9.91美元，卖出1870.8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湾仔龙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近嘉华国际中心。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车龙排到近海丰园。在本身的坚岛去上阿尼北道方向慢车，车龙排到近西摩道。调返转上阿尼北道去坚岛方向的交通都是繁忙的，车龙就排到近红棉路。而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一带挤塞，车龙排到近花园道口。加路连山道、乐活道和东苑道一带而家交通都是比较繁忙。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龙尾在太子道东油站对开，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塞到去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路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楼一段车龙排到近泽安村。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车多，车龙排到近大涌口路。后少少近住豪涌一段的交通都是繁忙的，龙尾就在窝尾。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 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常德村，同埋青屿干线迪士尼分叉位去九龙。最后揸车嘅朋友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5:47，而听朝嘅日出时间就系早上嘅6:27。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做每件事都有代价，无论你剔咗几多嘢，都肯定要还翻更多。吸食可卡因同冰毒，呢一刻好嗨，以为减到压，话咁快就乜都冇晒，剔到上瘾，冇咗人生，值得咩？打1861866，或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点。 吓、啊，个稿唔系健康多一点咩？做咩多咗一点噶？ 就系、是、多咗一点点新主持同新配搭啦。精拎一点之后会有我林永文同陈善阳、程洁明、方建仪同沈达源继续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3喺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请嚟唔同嘅嘉宾为大家讲解各类型嘅医疗资讯。每日都要精拎一点，健康多一点。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先至有机会发挥得好嘅。 比较多讲系一国，唔系讲高度自治，系唔系九七年嗰阵嘅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系你唔去犯法，唔等于你唔可以闹嗰条法例系唔合理嘅。 反对冇办法啦，佢始终佢唔中意，我哋都冇办法迁就。 如果你个目的唔系去搞事嘅话，我都系鼓励大家唔好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加手，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咁猜度嗰条政治底线究竟系喺边，自由嘅空间系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嗰句说话系：我哋最需要恐惧嘅咧，系恐惧本身。 战胜我哋嘅恐惧，继续勇敢咁样保守住辽阔嘅创作空间。 自由同自私咧，可以好接近。過度的強調自由呢，就是一個自私的表現。 我們都要是開始呢，是去適應一個新的常態。 我們每一個人做好我們應該做的事，這個是我們香港人的核心價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風，自由風，主持陳燕平。 星期五嘅晏昼5:12，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一嘅，而家嘅温度咧摄氏25度，相对湿度76%嘅。第一个小时咧，继续同大家讲一讲咧香港嘅就业情况啊。嗱，如果我哋睇翻咧而家香港嘅即系失业嘅数字咧，咁当然即系对比起2003年啊最高位嘅8.7%啦，那个失业率系8.7%啦，咁当然而家嘅数字咧就都仲好少少嘅吓。七月到九月，2020年嘅七月到九月咧嘅失业率咧，经过季节性调整之后咧，个失业率系6.4%。咁但系总括嚟讲咧，都唔系理想嘅，因为如果我哋睇翻个数据咧，基本上咧系由即系今年年头开始咧，不断咁样逐步上扬嘅。咁啊，特别咧，亦都值得留意就系有一啲嘅行业佢受到嘅打击系更加大啦。咁譬如咧，就系喺零售、住宿及膳食服务咧，佢哋嘅失业率咧系达到11.7%嘅，咁大家都估计到啦，点解呢个行业咧会系更差咧？咁当然就系受到疫情影响啦，旅游业咧基本上系近乎停顿啦，而之前咧亦都由于食肆嘅一啲嘅社交距离措施啦，令到咧有唔少嘅食肆佢哋嘅生意都少咗啦。嗱，今日开始咧，啲食肆咧就可以恢复到6人一台啦。咁究竟会唔会对佢哋 的生意有帮助呢？他们的生意有帮助，能够提供到的职位空缺又会不会是有所上升呢？大家有什么观察呢，都会打电话来1872311跟我们倾倾的。值得你都留意呢，昨天有一个数据，就是人力资源管理学会呢，他们有个薪酬趋势调查。他们呢就是拿了1月到9月的数据啦。咁亦都咧，系当中问咗即系香港嘅唔少嘅机构啦。咁我发觉咧，个薪酬都有轻微嘅调升。嗱，佢哋咧就系喺1月到9月期间啦，就访问咗咧92间嚟自15个唔同行业嘅机构嘅，涵盖嘅全职雇员人数咧，总共有127800人。而根据佢哋呢个嘅调查咧，就系雇员嘅实质平均的基本薪金的调升幅度呢，咦，都有0.5%。因为根据呢他们受访机构所提供的数据，就是说2020年雇员的整体平均基本薪金的调整是1.4%的。而在那92间有提供数据的机构里面呢，当中呢有69.7%，即是接近70%的受访机构都说2020年是有加过薪的，而大概是30%的机构就是动薪了。但亦都留意咧，究竟系佢合共嘅调查嘅雇员人数127000之中，有几多人咧系获得加薪咧？佢嗰个比例咧就系46.1%，而超过一半啊，53.9%嘅受访嘅雇员咧都系被动薪嘅。不过值得留意咧，呢度都系讲紧咧1月到9月期间嘅数据，会唔会随住个疫情嘅变化而有另外嘅一啲嘅影响呢？这个呢都是值得大家去留意一下的。咁同埋即係出年嗰个薪酬预测又系点样呢？如果根据返佢哋嗰个数据啦，就係话有89间嘅机构呢提供嘅数据呢，就显示呢当中63%嘅机构啊，就係对来年嘅加薪情况未有既定计划。29%呢就话2021年雇员呢可以获得加薪。只有8%嘅机构呢表示来年呢预期係会进行动薪嘅啫。咁但係亦都留意喎，即係有63%嘅机构呢话未有既定计划。即是说可以加，亦都有机会动，甚至不知道会不会有些更加差的情况。大家怎么看呢未来一年的劳动市场的状态呢？还有即是大家这排那个开工情况又如何呢？不如打电话来1872311跟我们倾倾。 今日新闻追踪。2020年10月30号朝早10点。中共中央举行记者会，介绍19届五中全会精神。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韩文秀表示，在14-5规划当中，中央将会进一步支持香港巩固提升竞争优势。 展望14-5、17，中央将进一步支持香港巩固提升竞争优势，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一带一路功能平台，高质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完善便利港澳居民在内地发展的政策措施，支持港澳同世界各国各地区开展交流合作。 11:30，海关破获历来最大宗冒牌口罩案件，检获大约100000个怀疑冒牌医疗级别口罩，估计市值大约300万，拘捕一名贸易公司负责人。版权及商标调查科高级监督谢国强： 我哋相信不法商人咧系睇准咗海外疫情仲未有缓和嘅迹象，借机会咧将呢批冒牌口罩咧转售到海外市场套利嘅。今次我哋检获嘅冒牌口罩嘅仿真度咧相当高。如果大家留意睇下，不论佢嘅颜色啦、尺码大细，甚至乎系一啲细字位，我讲紧可能系一啲橡筋嘅钉装咧，同正货咧系相当之似。 3:30，政府因应本港输往美国货品产地来源标记要改为中国制造的新规定，正式透过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要求世贸处理香港对美国的投诉。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 美方过往那6个星期的反应是令人失望的， 因此香港有必要向美方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根据世贸的机制，美方需要在特区政府提出磋商的通知之后呢，十日内呢是作出回应，亦都要在三十日内呢是与香港进行磋商。如果双方未能在六十日之内呢是透过磋商解决这个争端的时候呢，特区政府有权亦都会要求世贸的争端解决机制之下呢设立专家小组以审议这个争端。 四点半，本港新增七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一宗本地感染源头不明。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一八七二三一一，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嘅情況，我哋嘅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嘅。大家對於來年嘅勞動市場啊，有啲咩預測咧？或者唔好講話來年啦，譬如對去到十二月啊，呢個保就業計劃完結之後咧，嗰個勞動市場有啲乜嘢嘅預計？又或者你而家個就業情況係如何咧？都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傾嘅。電話旁邊咧，我哋請嚟咧一位工會嘅人士，就係、是、職工盟嘅總幹事蒙少達啊，蒙少達你好。 大家好。 我昨天看到有传媒就引述数据，主要都是引述劳工处的数据，就说劳工处的职位空缺处理中心他们是集中去处理私营机构雇主提交的空缺的。而今年首三季录得的私营机构的职位空缺就大概是50万，比起去年同期的102万就跌幅是超过一半的。你所掌握的数据情况又是怎样呢？ 如果同呢個數據反映咧，即係嗰個勞動市場嗰個收縮情況咧，其實都係非常嚴重啦，已經，即係你減少咗成50%嘅。咁但係即係我覺得咧，實質嘅情況咧，其實即係遠遠可能仲差過呢個數字嘅。即係有冇50万個職位空缺係經勞工處放咗出嚟咧？嗰啲職位空缺可能係僱主喺即係未受疫情好大影響情況底下計劃去招聘嘅職位嚟嘅，咁但係可能經歷咗疫情嘅影響，即係生意大幅下滑嘅情況底下咧，可能某啲職位空缺咧已經內部即係調整過之後要取消，係繼續放喺勞工處嗰個即係職位招聘上邊，咁即係話嗰啲係可能推遲職位嚟嘅。即係實質上我諗咧，可能即係有存在嘅職位空缺咧，可能仲冇50万咁多添啊！咁都反映咗就係話，而家個就業市場個狀況咧，唔係話純粹旅行社啊、航空公司啊、酒店啊呢一類即係旅遊業為主嘅行業咧，好受到衝擊，而係即係全面嘅收縮情況，即係睇翻零售啊、飲食啊、進出口貿易啊呢一類行業咧，佢哋嘅職位空缺咧個減少幅度咧都係非常之嚴重嘅。所以如果你即係一旦失業嘅情況底下，喺呢個時間要轉工揾第二個職位咧，就算你唔諗住做翻原有行業，去其他行業揾工咧，都係相當之艱難。所以會形成就係話，可能一旦失業會持續即係長期失業嘅情況咯。 孟少達，我想問咧，即係尋日咧就人力資源管理學會出咗一個嘅調查啦，佢就主要係調查咗一月到九月咧嘅薪酬趨勢嘅。咁當然佢亦都係預計，因為有啲機構如果佢要加薪嘅，應該就年頭加咗啦，同埋應該亦都係年頭咧做好咗個財政嘅分配同埋財政預測啦。即係基本上有冇加薪咧，就應該心中有數啦嚇。咁呢個就係講緊一月到九月嘅數據嘅。如果根據佢哋嘅調查咧，似乎又係唔係？好像未是那么悲观呢，因为他在提供数据的那些机构里面，他调查是92间的机构，他当中有接近七成的机构都说2020年是有加薪的，而他们的数据就是说一月到八月的平均的即实质那个的基本薪金的调升幅度是大概 0.5% 的。你们做工会，你们所看到的情况又是怎样呢？薪酬調升是否真的有的 呢？即如果你看回那個調查呢，就它 1.4% 那個平均加薪幅度呢，就首先即其實是一個平均數，亦都反映了就是說 其實雖然受疫情影響底下啦，你都唔能夠排除咧，有啲行業咧可能即係受過影響唔係咁大嘅。咁佢哋仍然有一啲即係財政上嘅能力咧，可以去作一定程度嘅加薪調整啦。雖然可能已經係比舊年嘅加薪幅度少咗好多，咁但係仍然可以加嘅。譬如話你見到，譬如超級市場啦，譬如一啲即係食物快遞嘅行業啦，咁可能喺疫情底下咧，反而生意上咧多咗一啲商機都唔出奇嘅。咁但係即係整體上咧，你見到係的而且確係比較體淡。我哋都收到唔少嘅員工反映翻啦，即係唔好講話要加人工，咁有啲情況係講緊減人工，係而且係大幅減薪嘅，係講緊即係老細同佢開價咧，一減就係講緊減兩成啊、三成啊咁樣大刀斬落嚟嘅。咁呢一啲情況咧，就會特別反映喺一啲即係較受疫情影響，而家即係面對嗰個環境更比較嚴峻嘅即係行業裏面啦。咁但係整體上，我覺得又唔可以即係講話啊，由於大環境差，各個老細都唔好加人工，或者係甚至減人工。事實上，即係我諗員工都有眼睇嘅。即係如果即係老細個業績冇受影響，或者有一定程度仍然係有盈利嘅時候咧，佢哋都係期望加人工。咁老細如果想留住啲人才或者有經驗嘅人咧，咁佢都唔可以話純粹睇個大環境而唔睇自己嗰個即係財政能力咯。 当然啦，人力资源管理学会佢哋都强调啦，即係喺薪酬调整嘅时候呢，即係啲机构除咗睇佢自己嘅财政状况啦，香港嘅整体嘅经济状况啦，亦都睇埋呢佢哋嘅个人表现嘅。咁所以头先所讲嘅佢平均基本薪金嘅调升係 1.4%， 而扣除通胀之后呢就係 0.5%。但佢嘅调查入面呢可能有个数据都值得佢留意喎，因为佢有89间嘅机构呢係提供咗数据啦，就话63%咧对来年嘅加薪情况咧系冇既定计划嘅。嗱，我唔知道即系你嘅判断，你头先都提到有啲机构即系都大幅减薪啦。其实这个咁样嘅数据，即系63%嘅受访嘅提供数据嘅机构就话对来年嘅加薪情况未有既定计划，这个会唔会反而系可以有个阴霾，即系佢可能有机会有个薪酬嘅大幅嘅即系向下调整都唔定啦。 實際上而家大家都係睇緊個疫情幾時會緩和嘛。咁其實即係大家都係觀望咗好一段時間，大家都記得即係喺今年年初過年之後，一路我哋都係受疫情困擾。咁第一波、第二波，大家以為即係大概六月份嘅時間，大家以為開始有啲緩和，可以唞下氣啊。市面咧亦都係有一定程度復甦啦。咁但係又有第三波嘅疫情喎。所以的而且確有部分嘅企業咧，佢係會持一個觀望態度嘅。即係如果短期內有一個明顯嘅緩和嘅時候咧，可能佢仍然有一個即係調整嘅空間。而事實上，即係有唔少嘅薪酬商議咧，會喺年底進行啦。我哋自己有嘅工會組織咧，以往都係喺11月份啊、12月份嘅時候咧，會傾。即係來年嘅加薪幅度嘅，我相信即係大家都係觀望緊個疫情嘅變化係點，係會變成點樣。咁但係如果即係喺處理疫情上面冇一個即係明顯嘅改善，或者係甚至乎有第四波啊、第五波陸續有嚟嘅時候咧，咁對於員工嘅即係薪酬待遇個個壓力咧，就會相當之大。我相信即係。喺咁嘅情況底下，即係好多老細咧，可能都會即係睇淡咗之後咧，係乘機會壓抑嗰個薪酬嘅增幅，或者喺談判上面咧，會嗰個手腕係揸得好緊咯。 咁讲到啲雇主咧，点样面对经济困境啦，有唔同嘅状况啦，有啲咧就用停薪留职，譬如即系新马旅游客，近日嘅新马旅游系一个好明显嘅例子啦。咁另外有一啲就选择做裁员啦，咁亦都有啲咧系你头先咁讲嘅大幅减薪。嗱，我又睇到咧旅游业咧，佢有个咁样嘅说法，即系旅游业嘅工会，佢就话即系如果你真系经营有困难嘅，咁就不如唔好停薪留职啦，因为咁样。 咧係俾緊一啲冇希望嘅希望咧佢哋嘅。咁不如咧，如果你捱唔住，不如你結業同埋遣散員工啦。咁然之後咧，啲員工仲可以攞到遣散費，亦都可以咧申請破欠基金。比起留職咧，係更即係呢個冇希望嘅希望嘅處理咧，可能佢哋覺得咁樣會好啲。你又點樣評議咧？呢個係工會嘅睇法。 嗱，即係我覺得老細就唔應該抱住個心態嚇，做到做唔住嘅時候，我即係拍下手就走人咯。咁然後離場之後，就推啲員工去破欠基金。即係我哋一路成日都講，破欠基金唔係你嘅提款機嚟噶嘛。 嗯。 即係生意有賺有蝕，面對逆境嘅時間咧，即係你都要承擔翻僱主嘅責任啊嘛。所以我哋都認為就係話。你唔老細個心態就唔好都諗住話啊！我做到最後啦，即係我留住你哋個職位，我唔出糧俾你，然後我冇錢嘅，我真係發覺個疫情都冇希望啦，我先離場啦。 即係應該要諗下， 你吊住條尾嘅時候，對於員工。是即系望天打卦咁样样， 都唔系一个好嘅处理方法。多谢你，孟少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昼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七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包括一宗源头不明的本地个案，以及六宗输入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说，源头不明个案涉及一名44岁男子，居住在北角，平时坐公司车到上环顺德中心西座翻工，公司有为员工定期做检测。患者今个月27号发病，在潜伏期间曾经同朋友在港湾道体育馆打羽毛球，亦都曾经同朋友去港岛东区的帕架山行山。至于六宗输入个案，患者分别是由菲律宾、印度以及由巴基斯坦京多哈抵港的人士。本港經濟連續五個季度收縮，政府統計處公布的預先估計數字顯示，第三季本地生產總值按年實質跌 3.4%， 跌幅比第二季顯著收窄 5.6 個百分點，主要由於去年同期基數低，以及內部和對外需求逐步改善。第三季經濟按季止跌回升 3%， 結束連續五個季度跌勢。政府發言人說，除非本地疫情再度惡化，相信經濟活動在今年餘下時間繼續復甦，但是在有效疫苗被廣泛應用之前，疫情仍然是環球和本地經濟的主要下行風險。特区政府因应本港输往美国货品产地来源标记要改为中国制造的新规定，今日根据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正式启动程序，要求世贸处理香港对美国的投诉。香港特区驻世贸常设代表已经向美国驻世贸代表发出通知，要求美方就新规定进行磋商。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会见传媒的时候说，美方过往六星期的反应令人失望，香港有必要向美方采取进一步行动。根据世贸机制，美方需要在特区政府提出磋商之后10日内回应，亦都要在30日内与香港磋商。如果双方未能够在60日内透过磋商得到解决，特区政府有权亦都会要求世贸设立专家小组审议有关争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抵达亚洲访问行程最后一站的越南，庆祝美越建交25周年，并且同总理阮春福举行会谈。蓬佩奥说，期待美越双方继续合作，构建两国关系，并且使整个东南亚、亚洲和印太地区安全、和平和繁荣，强调美方十分尊重越南人民和国家的主权。 阮春福就话寻求双方真诚合作，支持地区嘅和平。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气温介乎23至到26度，吹清劲至到系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同干燥，下个星期中期云量较多。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报告意外同埋坏车嘅消息。喺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浪翠园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已经排到丁九桥面。就系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浪翠园有交通意外，快线封闭咗咯，龙尾排到去丁九桥面。另外，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对出啦，慢线有坏车阻路噶，咁有少少车龙啦，排到去九龙货仓。就系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慢线有坏车，咁开始挤塞，龙尾排到去九龙货仓。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喺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龙尾就喺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龙尾都系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之内。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就喺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啦，龙尾喺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嘉华国际中心。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喺电话机楼。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比较繁忙嘅龙尾花园道口，上亚厘北道去坚岛都系多车啦，龙尾都系排翻出去花园道噶。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挤塞，龙尾城市花园。在九龙方面，龙翔道近彩虹村对出交通繁忙，去荃湾方向的车龙比较长，龙尾排到九龙湾港铁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那段慢车，龙尾赴东方酒店。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车多的，龙尾在公主道近创之中学。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车多，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上德村，和青屿干线迪士尼分叉位去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政府透过疫苗资助计划，资助5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儿童、智障人士、领取伤残津贴人士和部分综援受助人去参加计划的私家诊所接种流感疫苗，资助额仲提高到每剂240元。详情可浏览 chp.gov.hk 或打2125-2125查询。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国泰裁减5300名嘅员工，电话旁边就请嚟国泰航空嘅一位仓务长啊 ，Cherry。 我哋真系好多员工系一份工打到老嘅，所以二十几年嘅宾主关系咧，我系好重视，我系好珍惜。咁所以我哋好希望公司会将我哋视为一个资产，唔好去离弃我哋咯。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一起撑。 老友我撑你。 中国抗体制药有限公司创办人梁瑞安。 在我们的业界里面，我觉得这个 COVID-19 似乎是对我们是有某程度上的影响，但我们都是应该以科学为本，我们是保持冷静。我曾经讲过一句，就是只要我们不死的，我们都是成功的。只要我们是配合各自做好自己的卫生，我相信雨过会天晴的。 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一起走过。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嘅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嘅，大家可以打電話嚟啦，講一講咧而家個就業市場嘅狀況啦，同埋你有啲乜嘢嘅評估或者係預算咧？啊，因為咧香港人力資源管理學會咧，尋日公布嘅調查就根據佢嘅訪問啦，有一啲嘅機構咧，其實喺今年一月到九月期間咧，都有一個輕微嘅加薪嘅。你所睇到嘅情況又係點咧？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傾啦。咁當然喺近排咧個經濟狀況唔好嘅時候，即係企業如何繼續維持經營咧，都係對僱主嚟講一個難題嘅。頭先啦，我哋就同咧職工盟嘅總幹干事蒙少达咧，倾到咧破欠基金嘅问题，咁佢哋由工会嘅角度咧，佢就觉得即系其实雇主系唔应该将破欠基金作为一个提款机啦。咁如果大家有记得嘅，就系过往当我哋个经济唔好景嘅时候，譬如有一轮咧系受到一啲嘅疫症嘅袭击啊，或者系金融海啸咧，某啲嘅行业咧嘅倒闭潮都的而且确几厉害嘅，譬如曾经试过饮食业系其中一例啦，咁嗰阵时就申请破欠基金嘅宗数咧系大增啦，咁而嗰阵时都有系一啲嘅工会咧类似讲到嘅，就唔好将破欠基金咧作为一个提款机嘅。嗱，不过咧亦都大家真系可以留意咧，一个比较特别嘅地方。今日咧係另一個嘅即係僱員嘅組織啦，就係香港旅遊業僱員總會嘅理事長啦，梁方遠啦，佢就話咧，即係如果啊旅行社咧就即係經營困難嘅時候咧，都唔好用停薪留職咧向從業員俾緊一啲冇希望嘅希望，咁就話如果真係捱唔住咧，不如就直頭係結業。同埋遣散員工啦，咁因為咧你倒閉咧，都仲可以申請破欠基金。嗱，呢個嘅呼籲咧就係喺工會嘅口中出嚟嘅，大家又點睇呢？停薪留職、減薪，又或者係直情執咗去？從僱員嘅角度去睇，邊個會係對你一個更加好嘅處理咧？電話號碼1872311，打嚟同我哋傾下。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How do we say 希望你唔好误解我 in English？ 话说上星期我哋嘅特首咧就同传媒讲，我嘅利益咧同香港人一致，希望咧大家唔好误解我。有听众就问萧叔啦，唔好误解我英文可以点讲咧？咁我哋当然可以话 ，please don't misunderstand me，misunderstand M I S， 跟住 U N D E R S T N D， 呢个好直接嘅字啊。但系就通常我哋未必会咁讲，因为更加常听到嘅 expression 咧就系咧 ，please don't get me wrong，get me wrong，get me wrong， 即系搞错咗我嘅谂法啦。叫 please don't get me wrong，G E T get。me wrong， OK， 俾个例句大家，譬如咧，你拒绝咗一个向你求爱示爱嘅一个人，你可以话 ，please don't get me wrong，you're a perfectly fine lady，OK，、okay? 你唔好误会我 ，OK， 我咧就虽然拒绝咗你，但系咧唔代表你系一个好差嘅女人嚟噶，唔系噶，咁样嘅意思，下次再见 ，bye。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eal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嘅。喺疫情之下啦，某啲嘅行業咧特別受到衝擊嘅。除咗頭先提到嘅旅遊業啦，咁飲食業咧亦都係其中一難啦。咁如果我哋睇翻咧，就係七月到九月嘅數據啦，零售、住宿及膳食服務呢幾個行業咧，佢嘅失業率咧係達到11.7%嘅，係唔同嘅分類嘅之冠嘅。咁而家咧，隨住即係今日啦，食肆咧亦都可以放寬到六人一台啦，會唔會有翻一啲嘅正面嘅信息可以出到嚟咧，或者正面嘅情況可以出到翻嚟咧？咁飲食業嘅僱主或者係僱員，你嘅狀態又係點咧？較早之前就有一啲嘅飲食業咧都要面臨係停薪留職啦嚇咁樣嘅狀況啦。咁你而家所面對嘅狀況又係如何咧？1872311，不妨打电话嚟同我哋倾倾啊！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一位嘉宾啊，就系稻苗学会嘅主席徐文伟。徐文伟你好， 你好，主持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系嗱，喺讲整体嗰个就业情况之前咧，不如讲讲你哋今日嘅观察啦吓。六人一台个状况会唔会好啲咧？ 六人一台当然好啲啦，就入座率可以去到75%，咁啊虽然都系未去翻。之前的生意水平，但是都整体业界都可以做多少少生意咯。 嗯，今日有冇啲乜嘢特别的观察啊？ 今日我都有去市面都睇过，大部分的餐饮食肆啊，或者啲同业咧，都比之前咧客流量都多咗，咁啊个市面个气氛都好咗都见到客人喺嗰个防疫意识度咧都保持警惕嘅。 嗯，不如讲讲咧，你哋而家呢个即系饮食业咧嘅雇员嘅情况啦。咁嗱，过去嗰段时间我哋都听到有唔少消息嘅，就话要系有减薪啊，或者系停职啊咁样嘅情况，亦都系减省咗人手啦。而家呢几个月嘅状态又系如何咧？即系减薪呢个情况系咪都仲系好普遍啊？ 都有咁嘅情况嘅，因为始终个第一嗰个生意额呢係冇以前咁嘅状态啦，咁第二个工作量又冇咁大，咁第三呢个疫情影响住呢，就有啲限聚啊限坐嘅法例呢影响住，咁所以呢就啲同业或者从业员呢都有减薪啊，或者有啲放无薪假嘅情况。不过即系我哋大部分嘅同业咧都有呢、這个申请咗呢个政府嘅补就业同埋啲处所嘅津贴。咁但系最基本咧，我哋每位从业员咧都有9000元或者去申请嘅津贴嘅2/3咧，我嚟俾翻啲员工嘅。咁起碼就保住個職位先咯。雖然啲員工未必可能好似過往咁有20000啊、30000或者嘅收入，咁但係最基本咧都保到有9000元每個月嘅收入咯。 嗯，有冇話減薪同埋停薪留職咧嘅狀況係點樣啊？譬如減薪咧，係大概係減幾多成左右啊？ 依、這個就冇一個實質嘅數據嘅。因为要视乎个别嘅餐厅、个别嘅企业咧，佢哋自己嘅问题去定一个情况。咁我估计你大家都睇到个失业率去到餐饮业嘅失业率都去到15%+啦，即系都系历史高峰。咁都反映到行内嗰个就业系同埋个营商环境都系恶劣嘅。咁我可能都普遍都见到而家可能以前我哋可能10小时工作，有啲可能8小时啊，或者5小时都会有咁嘅情况咯。 嗯，咁个工作时间短咗，就佢哋嘅薪酬都减咗啦，系咪？ 系啦，相应都少咗噶啦。 嗯，比较受冲击嘅系边一个嘅餐饮类别啊？ 最大衝擊就係啲大酒樓啊、婚宴啊、酒店嘅裏面啲餐廳啊，因為始終嗰啲比較大型啦，同埋佢哋嘅客人嘅顧客群咧，都係一啲 要人多或者要 gathering 嘅客人类别多。咁因为而家大家都知道社交距离啊，甚至乎又试过二人一台、四人一台啊，而家去到六人啦，咁变咗直接咧就对佢哋嗰个业务咧有好大好大嘅冲击嘅。咁啊，同埋佢哋雇员嘅人数又多啦，即系因为佢始终都系一个比较大嘅餐饮嘅处所，咁变咗佢嘅租金又相对系大啲，因为地方大。咁啊，好大好大嘅冲击啦。 嗯，但系尽管咧，你头先就话即系饮食业界受到嘅冲击都好大啦，特别系啲中式嘅食肆啊等等啦。咁但系我又睇到一个资料，劳工处咧佢最近就举办咗一个嘅大型招聘会嘛，提供2500多个嘅职位空缺啊嘛。咁当中其实都有饮食业嘅职位空缺喺度。咁呢个即系咪反映到一个乜嘢嘅情况呢？如果一时又话即系个状态真系咁差，但系同时间佢又仲有一啲嘅饮食嘅职位喺度嘅时候，咁究竟反映紧呢一个咩嘅状态呢？ 哦，会有咁嘅情况嘅，有时可能有啲餐饮同业呢就喺劳工处可能係之前呢就登记咗一啲嘅职位空缺啦，摆咗喺度，咁啊又冇更新啦，又有一啲咁嘅情况。有啲新可能喺疫情期间有啲叫做我哋叫做顶手铺啦，即係可能上手做唔住，下一手可能同业主倾得好啲嘅租金，佢又想试下，咁啊所以有啲去劳工处登喺呢个职位空缺咯，都会有呢啲咁嘅情况。咁其实每个 cycle 都会有咁嘅情况。咁大抵即系又唔可以一竹竿打一船人嘅。咁有人即系辞官归故里，人入留夜赶科场，有人真系顶唔顺，有人就希望喺一个危机当中搏一搏，有个机会，咁咪出现啲职位空缺咯。呢、這个我觉得好正常，即系都是一个商业社会运作个情况。 即系即系有一啲可能系真系有一啲嘅新职位嘅，但系亦都有一啲咧，可能个职位就唔存在噶啦。不过嗰个嘅广告就仲喺度嘅啫，系咪啊？ 有好多时都系咁嘅，因为雇主可能喺一年前或者半年前或者系九个月前咧，就通过人事部就去搵人啦。咁你同我叫做用任何渠道都登下啲招聘啦，咁样会有咁嘅情况。甚至乎你而家行开街，别见到有啲餐厅门口都连住窗子话招聘噶，咁但系可能你行到去，佢话唔使啦，已经请咗人啦，咁样都会有咁嘅情况。可能忘记咗或者唔知点样，都会有呢啲，好正常。 嗱，因为个保就业计划咧，就即系11月之后就会完结啦。你哋点样评估饮食业界嘅状况咧？会唔会有机会出现倒闭潮咁样咧？ 我觉得机会大嘅，因为尤其是中式餐饮咧，佢系每年嘅第三、第四季咧，即系可能我哋行内叫中秋后到正月头咧，即系农历正月头咧，系佢哋嘅旺季嚟噶嘛。咁变咗过咗正月头之后咧，佢系淡季。咁咧即系话而家喺旺季期间，佢哋基本上都冇乜生意做。到佢哋淡季嘅时间咧，又系冇生意做。咁加上補習去到11月咧，咁12月開始咧，每位企業嘅老闆或者經營者咧，佢哋都要考慮過咗12月之後，又冇政府嘅幫忙資助，跟住又要面對淡季咧，佢能唔能夠經營盤生意咧？咁都係一個問號嚟嘅。 嗯，咁但係隨住疫情嘅放緩，會唔會你哋睇個前景會好啲啊？ 疫情放緩咧，可以睇到咧，有啲人话叫做咩咧？嗰啲叫做反弹报复式消费，咁系会有短期嘅反弹嘅，即系如果疫情过后，但系点样有冇人知道疫情系几时过去咧？咁呢个都系大家都喺度问紧，即系大家都无水清求，即系疫情过去都系最大嘅依赖就系个疫苗啦。咁全球都系讲紧研发嘅疫苗。咁我估计，我个人估计咧，可能喺明年第一、第二季有疫苗可以面世啦。但系有疫苗表要面世，就唔代表你全面可以管理好疫情啊嘛。因为即系好似唔系一啲高危人士或者唔系一啲必须要打疫苗嘅，佢哋未必喺第一批去打。可能我哋比较唔系急需打疫苗嘅，疫苗量就唔会咁多啦。咁第三、第四批，咁如果有疫苗面世。打后嗰一年咧， 先会陆陆续续慢慢咧，令到呢个疫情咧，逐渐消失，咁、个经济情况啊，或者个经济活动咧，先变翻正常。 即系预计都会有一段嘅复苏期，要挨啦吓，未有咁快可以反弹翻啦。明白。 短暂会有，譬如好似而家咁，我哋放松嗰个禁聚令，你坐翻几个人，短暂大家出嚟消下肺，轻松下，见下面啦，会有嘅。但如果长期中期咧，我自己觉得有一段都长时间要慢慢复苏。 好啊，唔该晒你，徐文伟倾到呢一度啊。徐文伟系稻苗学会嘅主席。 与 CEO 对话，2020壮志高飞。 香港电台第一台， 香港中文大学行政人员工商管理硕士课程合办。 今集嘅嘉宾系 香港话剧团桂冠导演毛俊辉教授。 我就发觉咧，戏剧咧系帮我认识人性，咁我就觉得我要依靠呢个知识咧，就去 survive，去生存落去。 与 CEO 对话，2020壮志高飞。 星期日下昼2点到4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刚才我们就讲到即是香港的整体就业的情况了。但是如果特别我们推某些部分出来看，譬如就是一些大学毕业生，那他们的就业情况又会是怎样呢？电话旁边我们请来浸会大学人力资源策略及发展研究中心的主任叶伟光跟我们谈一下的。叶伟光你好。 系你好，你好。 系嗱，我睇到咧，你哋之前有一个调查数据，即系个数据出咗嚟咧，都比较令人觉得，咦？点解会系咁嘅？因为如果根据翻你哋个数据咧，就系话2020年嘅大学毕业生咧，佢哋嗰个入职咧系可以有14000到16000吓，个数据其实系点样得出嚟噶？ 呢个数据咧就系我哋喺去年7月1号到今年的6月30号呢，我哋就访问咗係有90几间香港嘅机构。咁呢就佢得出佢哋，譬如佢哋喺呢段期间佢哋招聘啲即係大学嘅毕业生，咁我咁主要都係喺今年上半年啦。咁好多时候因为有啲大学生呢，佢哋就啱入咗职冇几耐，咁而我哋呢一个数据呢就同係第一个疫情第一个周期是之后的数据来的。咁可能有些人就会说，咦，咁应该我个疫情有第二波喎。第二波我哋就呢个数据就未反映出来，但可以咁讲，如果按照第二波的情况的话呢，咁相信那个一定会下调的。 是。 是啊， 即是话你哋较早之前嗰一个嘅数据就唔能够反映到最新嘅状况噶咯吓。 因为 系叶伟光 系听到，因为依家咧嗰个疫情咧就我哋仲未知道啊嘛，咁因为一路都系紧，咁你可以见到咧，我哋嗰、那个薪酬，我哋好多机构佢哋都未决定系几多，因为目前嚟讲佢哋嘅预测咧，2021年咧就大約係1.8咁但依個都係疫情第二期，仲未知道個疫情幾時會完啊嘛，所以好多嘢仲係喐緊嘅其實。 咁你哋會係點樣去評估或者係去預測咧？跟住嗰個嘅數據啊，我睇到咧、okay. 之前有一啲嘅人士嘅，即係根據數據預測咧，就覺得即係未必係一個 V 型反彈嚟嘅，可能係一個 U 型反彈嘅，即係其實都大家要捱多一段日子，即係嗰個失業率咧，亦都係咁，特別係喺15到即係19歲嘅群組，同埋再對上一個群組咧，會應該係更加嚴重嘅。你哋嘅評估又如何咧？ 絕對是啊！你個講法係啱嘅，唔會好似2003年嘅沙士嘅 V 型反彈，因為當年同我哋今次面對嘅疫情係唔同嘅。當時我哋因為當時我在做緊人力資源嘅工作，咁我哋好快喺6个月之內就已經係 V 型反彈翻我哋嘅經濟，但係香港嘅經濟係好受外 外國嘅影響噶嘛，尤其是除咗國內啦，仲有係一歐美嘅國家影響，而歐美國家佢哋嗰個疫情根本仲係依家仲係反彈緊添，咁變咗喺咁嘅情況之下 ，V 型嘅反彈係唔現實嘅。咁同埋我哋估計咧，好決定性嘅就係出年嘅第一季啊。 嗯， 第一季嘅情況睇究竟疫苗係一個問題啦，就仲係第一個問題就話。究竟啲喺其他嘅歐美國家佢點樣去控制疫情呢樣嘢咧？即係我哋唔可以獨善其身啊！就我哋香港國內可以解決到，就係唔得嘅。尤其是香港，我哋係一個外向型嘅經濟嚟嘅嘛，我哋係好受中國影響啦，亦都好受一啲歐美國家影響嘅。所以嗰個 U 型反彈係可以預期嘅。咁所以咧。你好見到就話嗰個工資我哋目前預計係 1.8 係 咁呢我哋喺12月呢即係下個月呢我哋會再進行一個調查就睇下究竟第二波嘅嗰個影響幾大因為呢個問題出現就話保就業去到12月啦嘛 係咁變咗你哋到時嘅數據呢應該更加能夠反映香港嘅狀況啦多謝你啊葉偉光傾到呢一度先啦有6點前交通消息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喺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浪翠园快线咧，较早前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但系一带仍然系非常挤塞，车龙排到长青公路接近金竹角。而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嘅坏车亦都已经拖走，慢线解封，龙尾去到近 Mega Box。提提大家喺元朗嘅西裕街，因为爆水管，咁而家介乎教育路至到西青街嘅一段西裕街咧，来回方向全线暂时封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南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黄竹坑入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天任集团、汉通集团、创新电子控股、中国网络信息科技同埋中国农业生态。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4，日元104.43，瑞士法郎0.917，加元1.332，人民币6.689，英镑对美元1.296，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663。港金报17,330，其实收市跌4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4.21美元，卖出1,875.22美元。港汇指数103.6，升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港铁嘅消息啦。咁港铁荃湾线咧，较早时因为曾经有信号故障啦，咁车程系需要长啲噶。不过而家咧，经过港铁嘅工程人员初步修复之后，荃湾线列车嘅服务咧，已经可以陆续回复正常啦。提一提大家咧，喺元朗西裕街因为爆水管，介乎西青街至到教育路嘅来回方向，而家系全线封闭噶。揸车朋友咧，要考虑改用其他道路。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喺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龙尾就喺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排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中间。慢线落去湾仔啦，龙尾喺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系浙江街。坚士居道过海的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去到柯达大厦西行过海的龙尾就在太古城东隧的九龙入口都有车龙的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西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沙福道龙翔道西行上去西隧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排到去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轩尼斯道东行近住菲林明道挤塞龙尾金钟道近力宝中心皇后大道中去上环都是挤塞的龙尾排到出花园道口在九龙方面龙翔道近住彩虹村对出交通繁忙去观塘方向的龙尾排到蒲岗村道去荃湾方向的龙尾就排到观塘道近牛头角港铁站

當然咧，仲要通過嚴格嘅背景審查先至可以去開門。西翼站崗據講係由尼克遜時代開始，目的咧就係加強白宮嘅莊嚴體面，就咁樣成為咗傳統留落嚟。不過咧，尼克遜本人就因為水門事件辭職，失去體面咁離開白宮。蓝地球，冯少宁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言不自由，言不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时间嚟到傍晚嘅6:43，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嘅星期五晚啦，亦都有我哋嘅一周时事点评嘅。今晚直播室我哋嘅两位嘅传媒朋友咧，分别就系潘少权同埋杨建兴嘅，两位好。 你好，大家好。 不如咧继续少少咧，我哋刚才嗰一个钟头嘅讨论啦，就系讲到香港嘅就业嘅前景啊。咁因为咧，如果我哋睇翻咧，即系之前嗰个嘅失业率咧，就不断去攀升啦嚇，咁但係另外咧，亦都有一啲嘅行業咧，特別係旅遊啦，旅遊嘅行業啦，佢嘅境況咧係更加差嘅。嗱，但係大家點樣預視未來嗰個嘅即係勞動市場咧？特別係當11月保就業計劃結束之後，會有啲乜嘢影響咧？而另一方面咧，今日啦，亦都有旅遊業界嘅人士啊，就係香港旅遊業僱員總會嘅理事長梁方遠咧，佢就講到最近有啲旅行社咧，就用停薪留職嘅方法咧，係處理啲僱員啊嘛。佢就話咧即係如果捱唔住咧，不如你結業同埋遣散員工啦。咁你就算執笠咧，都仲可以申請破欠。咁而家咁样停薪留职咧，就系冇希望嘅希望。大家又点睇？即系呢个嘅评论咧，你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31同我哋倾下啦。咁啊，杨建兴点睇咧？ 又唔系完全即系预计唔到嘅，因为其实都大家都会见到即系今次疫情咁样落去咧，有一啲行业系真系。唔係話即係食肆，譬如話啦嚇，即係你有限制咁，但係都叫做到生意，釣到鹽水，做到一部分啦。你話即係爭在幾多成啦嚇？但係有啲就真係會係零嘅。你見航空帶即係雙連嘅旅遊，基本上咧你係完全係做唔到生意嘅話咧，都會預計得到有一啲嘅行業咧就真係會嚴重地。重創啊，真係嚇！咁呢個情況之下就當然我哋今即係呢個禮拜睇新聞就會即係會覺得即係好有少會有少少詬異啦嚇，即係啲公司即係一段咁長嘅時間叫啲幾百個即係300個員工去無薪假，我諗可能記憶中即係過去都較為少，即係香港係經歷過咁樣嘅日子嚇。咁但係即係如果又睇翻，即係見到有一啲行業係咁樣受影響嘅話咧，你又可以即係可以想象得到嗰啲老闆其實都真係仲有啲咩嘅選擇咧？即係如果你政府即係頂住一輪冇噶啦，咁你對住盤數，咁你一路係咁燒嘅話咧，你可能真係唔係話真係好多嘅選擇。咁係咪話執咗佢？係咪執咗佢？我相信即係每個老闆可能都自己都會計過數嘅。另外當然亦都會，始終你都係幾百人又好，幾十人又好，咁都同你打咗咁耐工咁。同埋係咪你係咪真係唔做落去咧？咁即係你間公司可能做，始終都有段歷史，即係有盤生意，有個基礎，有個市場。 咁一路做緊嘅，你係咪睇到咁灰，就係話完全就冇得做㗎啦，執咗佢咧？我覺得都未，可能未至於咁嚇，因為你最即係當然而家個估計就冇人冇，其實冇人講得到，即係個經濟幾時，譬如話特別係旅遊幾時飛得翻，幾時旅遊得翻，都係講緊，唔係講緊明，都唔係講緊明年添嚇。航空都係講緊2023啊嗰啲，咁你呢啲旅遊咁最樂觀可能都係講緊下半年先至叫做有翻啲生意做下。咁嗰大半年係咪完全冇得捱？就算執咗去咧，我覺得多少可能反映咗啲情緒多過話真係。即係喺一啲行業裏面咧，就睇到咁灰啊！即係已經係覺得冇得做，執咗去算。除非真係條數係著數，或者明顯地著數啲啦嚇。如果唔係係咪會行到呢步？短期我哋見到有啲即係可以好快唔做嘅，就會執咗去啦。即係啲鋪頭空咗好多，都會見到啊！出街你見到。好多吉鋪都會見到係，但係嗰啲你會見到個經濟翻翻嚟嘅話咧，可能半年三個月佢就已經可以開翻門，暫時可能就租住俾一啲即係做一啲賣住第啲嘢啊，嗰啲咁樣嚇。咁我諗無論如何，我諗未來呢大半年都會好慘啊！我相信。但係係咪即係好多？公司完全就執咗去算咧，咁我相信都可能每間公司佢自己會睇過，會衡量過。 潘兆權喺經濟低迷之下停薪留職，係咪一個處理僱員嘅好辦法咧？ 你其實可以用，即係正話 Chris 都提過咧，就係、是、執一間公司好似好容易啊，但係人哋建立一個品牌係講緊幾十年。係嘛？即係你作為一個僱員嘅，因為佢呢個係僱員工會啦，咁所以佢用呢個咁嘅角度，其實有少少發負氣嘅。我覺得佢咁樣講，其實又唔係幾道德嘅。即係如果有任何一間公司去到唔到山窮水盡，你諗下佢係第一間公司，係嘛？佢係第一個旅行社出嚟要咁做，咁而大部分嘅員工都願意用咁嘅形式去留低。其實呢度就反映到有兩個問題，即係兩樣嘢值得去講嘅。第一就係個品牌。唔係淨係對個老闆嘅，甚至對個員工咧有種感情喺度噶嘛，因為佢可能做咗好多年。第二樣嘢就係作為一個員工，佢作為一個導遊或者從事旅遊業，佢係佢嘅工作，係佢事業嚟噶嘛。如果佢能夠即係其實大家都知道就係話，哎呀呢三個月後會點咧係咪？其實你話佢執咗佢咪又要揾嘢做係咪？你而家呢三個月佢又要揾個 part time， 咁當然啦，從一個不負責任嘅講法嚟，不如你執咗佢啦，攞配五金啦，攞乜嘢啦咁樣。但係你諗下，到大家都唔想去到個所謂叫做真係去到山窮水盡嗰下，大家都期望即係有一種叫做咩啊？你可以話佢係一種叫一廂情願嘅諗法啦，即係希望可以喺呢三六個月裏面個健康碼可以出到，起碼可以翻到大陸或者大陸嘅人嚟到香港，係咪都仲有一個希望呢？或者大家捱下，即係我哋就算攞五折六成人工、七成人工都捱住先，一路捱到個社會有起色或者個經濟有起色。我諗相信每一個人咧都應該或者係無論公司同埋嗰個員工咧都係咁樣諗，所以嗰間公司先至推出咁嘅決定。我亦都相信咧，新馬咧去做呢個決定之前咧，佢唔係冒冒然去做嘅。我相信一定係同啲員工傾過，因為我亦都聽過，亦都識佢裏面有啲人咧，其實佢哋有啲係做咗好耐好耐，有啲做咗二十幾三十年。即係你可以諗下，如果作為呢個梁芳遠，佢即刻話你發呼氣，即係執咗佢啦，其實係好容易做嘅呢、這個決定，好似講起上嚟，但實際上對個員工嘅傷害咪仲大？嗱，你睇翻國泰今次裁員，其實個情況一樣，好多嘅員工其實做咗好多年，佢哋直情連個 say goodbye 嘅機會都冇嗰陣時，其實 講夢就傷啲啦。 你可以諗翻成件事裏邊，即係我哋香港去到呢個地方，我哋唔好，尤其喺呢啲咁凄惨嘅时候咧，就唔好讲啲咁负面嘅嘢咯。我觉得大家都希望有个正能量一啲，希望政府喺个管治同埋尤其管理疫情方面做得好啲，令到我哋无论系同北方嘅通关，因为同东南亚国家嘅旅游气泡可以做翻得好啲。咁其实对大家都系好事咯。 咁啊，有个节目预告啦，系讲个香港嘅经济状况同埋就业前景咧。听朝早八点到九点嘅星期六问责咧，会有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嘅。咁啊，睇下到时佢点样去分析，即系香港嘅经济前景啦。咁当然亦都要为佢来年啊，即系2021年嘅年初咧所发表嘅财政预算案咧作一个预算啦吓。咁啊，休息一阵，转头翻嚟我哋同大家倾一倾咧，另一段都相当之受人关注嘅新闻嘅，就是香港大学校委会通过两位嘅副校长嘅任命嘅。 我哋估计2020-21年度综合赤字咧会超过3000亿元，财政储备咧就会降到大概8000几亿。 财政储备降至2003年沙士之后嘅水平，公共财政状况严峻之下，在疫情控制和恢复经济活动方面要怎样平衡呢？ 星期六朝早8至9，星期六问责，萧乐文、陈亮君，今个星期六请来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旅游乐园 今个星期同大家耳朵游 印尼， 今个星期旅游人阿玲同大家分享都有印尼的四大主打，当中包括潜水睇魔鬼鱼， 最多时间可以见到20-30条噶； 睇科莫多龙， 佢哋会食咗成只牛啊； 睇海龟， 近距离睇海龟妈妈生 B B； 当然唔少得睇克里木图火山啦。星期六下昼4至6，香港电台第一台， 柳莲、 欧海星、仙奴旅游乐园见。 一把声音， 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 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嘅。咁我哋跟住咧要讲一讲咧系港大嘅情况啦。咁港大校委会咧喺呢个星期初啦就通过咗两位学者嘅任命嘅，一位咧就系申作君，一位咧就系龚鹏，佢哋两位咧会出任个香港大学嘅副校长，分别系掌管咧研究以及系学术发展嘅。咁但系咧佢哋两位人士嘅任命啦，之前都引起咗一啲嘅讨论嘅。咁特别即系其中有一位就系阿申作君啦吓，咁因为咧佢系曾经一度清华大学嗰个嘅即系个网页嗰度咧就显示佢系一个党委嘅委员嘅，咁后屘咧佢就出翻个声明啦，就澄清啦，话其实系即系个资料系错咗嘅啫吓，咁样咁所以亦都系已经系更改咗啦，咁佢亦都系后屘咧向港大提供咗一个嘅书面陈述啦，就话咧佢唔系共产党嘅成员，亦都唔系好似报道咁讲咧，话佢系一个党委嘅人员嘅吓，系纯粹系嗰个网页嘅管理人咧有一个疏忽嘅啫。咁但系咧今次事件咧，即系所引起嘅讨论咧，就系有一啲嘅特别系学生嗰方面啦，就要求咧系两位人士作出一个更加清晰嘅一啲嘅表述啦。咁然之后咧先至。去做嗰个任命嘅吓，譬如咧就系校委会嘅本科生代表李子成咧，就要求咧先做一个尽职嘅调查，然之后咧交俾专业人士调查员咧，先至系继续嗰个嘅任命。咁但系最后咧，其实校委会咧都以一个即系相当之大比数咧，系通过咗两位人士嘅任命嘅。嗱，大家喺今次嘅风波入边有啲乜嘢嘅观察咧？特别就系即系港大个处理上面又觉得如何咧？因为本来咧，一个副校长嘅候选人咧，就唔会系公开佢嘅资料嘅，即系未作出表决之前。咁但系当然即系近年嘅情况就系好多时喺个轮选嘅最后阶段咧，相关嘅资料都已经系暴露晒出嚟啦。咁但系今次又引起咗呢啲嘅讨论啦。1872311，大家有啲咩总结咧，可以打嚟同我哋倾下噶。阿杨敬卿有咩睇法？ 第一呢啲年代都好難保密嘅啦，其實特別係即係你校委會裏面咧，即係有都二十個啦，好似廿幾個嘅一啲嘅代表啦。咁同埋始終佢哋有啲都係代表，即係佢一啲嘅其他啲人士啊咁樣嚇。咁而傳媒亦都可能即係會追呢啲新聞啊咁樣嚇。咁漏出嚟其實真係完全係可以預計得到嘅嚇。反而就係話本身港大即係近幾年都係即係一個焦點啦嚇，咁特別係校委會即係副校長，即係呢啲咁高咁高級別嘅職位人選個背景亦都係亦都係即係公眾學生都會相當有興趣嘅，個背景亦都即係有啲特別嘅嚇。咁其實有啲奇怪係即係點解會唔預計得到可能會即係有爭議啦。另外就係話如果即係嗰個網站裏面係有一啲咁樣嘅講法，即係佢係黨委嘅話咧，照計應該唔係即係傳媒都可以即係查得到嘅。照計即係港大即係自己本身點解有冇係咪真係完全冇發現到即係有咁樣嘅即係表述喺度咧個網站嗰度嚇，咁因為傳媒都係即係你見到就係咁樣，已經好清清楚楚有個咁嘅説法嘅話咧，好自然就會係即係有個報導。咁然後中間好似係去到校委會開會，先至係由佢向校委會即係有個陳述，先至係叫做澄清，就佢自己講得好清楚啦，佢唔係黨員，唔係黨委，咁就叫做完咗咁樣嚇。但係始終係解釋唔到，就係點解曾經一度喺度啦？係咪真係清華大學出咗錯啦？清華大學自己又冇解釋過嘅喎，即係我留意到嚇，即係學校本身係冇解釋過點解即係擺咗喺度，係咪人手錯誤啊？定係話點樣啊？咁即係如果都係好幾年嘅，點解一路冇發現呢？即係個教授自己亦都好似亦都冇發現咧，咁佢哋喺即係遴選招聘過程裏面照計應該係好基本嘅，都係會查一查呢啲嘢，點解亦都好似冇發現咧？成件事好奇怪，咁但係當然，如果而家即係成個副教授成個副校長佢自己出個聲明就話佢唔係嘅話，我諗都應該係信佢嘅嚇。 好，嗱，就嚟咧七点钟新闻啊，不如七点钟新闻翻嚟咧，我哋继续倾一倾呢个议题啊。电话号码系1872311，1872311。 测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同埋干燥，下周中期云量较多。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再提提大家，港铁荃湾线咧，较早前嘅信号故障系已经复修，列车服务陆续回复正常。之后同大家跟进意外事故，喺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石湖围有意外，咁而家大车多。但系前少少咧，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嘅交通咧就非常挤塞噶，车龙排到去新田公路近石湖围。咁就喺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石湖围有意外，一大车多。但系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博爱交汇处咧系非常挤塞，龙尾就排到近石湖围。另外提提大家，元朗嘅西裕街因为爆水管，而家介乎西青街至到教育路嘅来回方向咧，全线仍然系封闭。经过嘅朋友请留意翻现场嘅交通指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嘅收费广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喺北角政府合署，东隧九龙入口咧交通就非常繁忙，车龙排到去观塘绕道龙尾近九龙货仓， 獅子山隧道的九龍入口，窩打老道的車龍排到浸會橋面，龍翔道西行去獅隧龍尾在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的九龍入口車龍排到近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路面方面，在港島東區走廊去中環方向，近住維園落橋位一段車多，龍尾海豐園。軒尼斯道東行去銅鑼灣方向，近住馬斯道的交通是非常繁忙的，龍尾去到金鐘道近力寶中心。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一帶擠塞車，龍排到花園道口。今夜交通方面，觀塘道近住啟業村一段來回方向交通繁忙，龍尾分別去到牛頭角下村同埋龍翔道近蒲崗村道。而太子道西天橋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龍城迴旋處一段塞到去太子道東近御港灣。窩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龍塘律倫街一段，龍尾喺公主道天橋近創資中學。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段車多，龍尾城門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反方向，大埔公路出九龍介乎和斜村至到沙田污水處理廠一段亦都係多車。葵涌道去梨木樹方向，近住葵興村一段擠塞，塞到近麗景。而屯門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深井段的交通繁忙，龍尾去到近丁九橋。較早前長青隧道去機場方向的間歇性封閉措施就已經取消，特別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青嶼幹線迪士尼分叉位去九龍，同埋林錦公路大埔林村陳心記來回。最後，環保署就提醒你記得停車息時，交通督導員同環境保護督察可以向違例嘅司機發出告票噶。可能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以市民心為心， 以天下事為事。 FM 九二六，香港電台第一台， 你嘅新聞時事知識台。 蕾蕾啊，啲字写得唔够整齐，拆晒佢写过啦。蕾蕾啊，啲头发咁乱，扎马尾企理啲啊。蕾蕾啊， 父母要求太高，唔止自己辛苦，子女亦好大压力。俾啲空间大家，搵啲自己中意嘅嘢做，学下放松，学下放手，反而有助一同成长。 适当放松下，其实都几好啊。 大手牵小手， 愉快同步走。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迈向健康人生。 最近的合作伙伴包括有香港外科医学院、 香港精神科医学院、 香港护理专科学院、 医学组织联会、 香港中文大学眼科及视觉科学学系、 香港中文大学矫形外科及创伤学系运动医学团队。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疫情之下，本地梨园重新出发，电视节目、演艺盛会、粤剧《画皮》， 以胡披住绘画嘅人面化身成人，迷惑失意书生与狂僧大斗法。 由龙冠天、谢晓莹每人分析两角，加上大老官阮兆辉将诡异严厉嘅民间传奇重现舞台。 演艺盛会粤剧《画皮》， 星期六晚十一点， 星期日下昼一点， 港台电视三十日。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时间嚟到晚上嘅七点零九分啊，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刚刚喺七点钟新闻之前咧，我哋就同阿杨健兴以及系潘少权两位咧倾紧，就系港大校委会通过任命两名嘅学者申作君同埋龚鹏咧担任港大嘅副校长嘅。咁啊，但系之前啦，就系由于清华大学嘅网页一度显示。申作君是党委的人员，所以就导致到都有不少的外间的评论，甚至是说是不是应该押后整个的这个轮选的任命的过程，投票的过程，直至到做了尽职审查为止。大家怎么看今次的事件呢？当然另外一个也都在今次的讨论之中出现的，就是说其实两位的学者他的背景都有近似之处的，就是两 两位都是曾经在加州帕克莱分校任教，有一位亦都是现在加州帕克莱分校的工业工程和运筹学系的系主任。此外两位都是有清华大学的背景的，而他们在加州帕克莱分校任教亦都是曾经是和现任的校长，港大校长张翔同期的。另外的一个讨论就是当这两位的人士都委任成为了港大的副校长之后，港大的领导层有五人都是有内地的背景的。对一间现在我们讲的是要国际化的院校，到底大家怎么看这个的人士的组合呢？电话号码187231可以打来跟我们倾倾。潘兆权刚才几个问题怎么看呢？ 你一咁講咧，其實先講帕克萊先啦，即係你話佢有政黨背景，即係或者佢可能係共產黨嘅背景。咁你諗下佢即係我哋用常理去睇嘅啫，所有嘅嘢。即係你諗下佢喺帕克萊做到一個系主任，如果佢真係一個黨委，甚至係黨員，甚至係黨委，咁你帕克萊都冇理佢啊，係咪？咁我成日覺得咧，就係我哋要問一個好核心嘅問題，就係、其實我哋過去。港大又好，咁多嘅大學又好啦，我哋請一個人嗰陣時，請一個學術界嘅人，校長好，副校長好，其實我哋有冇做呢啲，即係有冇做佢嘅政治傾向嘅審查咧？嗱，呢個係呢個好簡單。 嗰個都唔係政治傾向，係講政黨聯繫。 咁佢政黨，咁係咪包括埋啦？咁我哋請一個外國嘅教授，美國教授，我哋會唔會問佢係共和黨咧？或者我哋請一個英國嘅教授，我會問問下佢係咪一個保守黨人？如果佢係一個保守黨人嘅話，佢係咪對佢嘅任職係咪有問題呢？即係其實我諗我哋搞清楚一件事咧，呢個一個學術自由，我哋係請一個人去一個學術嘅氣氛，即係製造一個學術嘅自由，提供一個咁嘅安排啊嘛。我哋佢嘅政黨背景或者佢政治傾向嘅喺呢件事裏邊唔應該作為一個重點啊嗱。其實正正就係將呢件事你再推翻去，點解喺舊年甚至前年，我哋對港大嗰個副校長任命啊，陳文敏一樣啊嘛，就係、有好多反對佢嘅人，就係因為佢嘅政治嘅傾向而反對佢。咁其實我哋當時啲人保護緊陳文敏嗰陣時，認為人哋攻擊陳文敏就唔應該嗰陣時，咁點解你今日攞咗呢兩個副校長嘅任命出嚟討論呢？係咪雙重標準呢？嗱，咁仲有一樣嘢就話，學生話要做盡職審查，其實呢啲又係嗱，因為喺政治化嘅世界裏面咧，作為一個學生代表，尤其對政府、對港大同埋對來自北方嘅人士嘅一種帶有疑問甚至偏見咧，我覺得係唔應該嘅。但係我哋亦都唔需要太過介懷佢咁講，因為佢始終都係一個學生。佢作為一個學生代表，佢有佢自己嘅睇法，我亦都覺得呢個係一個言論自由，但我就覺得唔係太過適合。但我好同意正話阿 Chris 講咧，作為港大咧，其實尤其喺一個風眼裏邊咧，仲有你係即係叫做校長又係國內人，又有咁多高層嘅係國內人嗰陣時，你再請兩個嚟自清華，即使佢嘅背景曾經係即係而家喺帕萊嗰度做嘢。但你冇理由唔去睇下佢個，即係冇理由有足相出到嚟噶嘛？呢個係不可能發生噶嘛？即係我哋做記者唔係因為我哋中意挑剔，而係因為我哋係有責任去了解呢個人背景噶嘛？係咪？因為我哋都揾個 angle 去寫噶嘛？而呢個 angle 正正尤其喺而家咁敏感嘅時刻裏邊，如果港大任命咗兩個人士，唔理佢邊度嚟啊，我哋甚至唔好一定係北京啊、美國啊教授係咪？而佢係有政黨背景嘅，我哋係咪都會突然之間，即係咪打一個突咧？所以我覺得，尤其喺而家我哋對即係中港關係咁即係緊張嗰個過程裏邊咧，我覺得港大包括佢嘅遴選委員會，包括佢嘅公關，包括埋呢、這個即使嗰個叫做嗰啲叫做獵頭公司啊，都責無旁貸啦嘛！呢件事搞到咁旺。 咁呢个加州帕克莱大学亦都有一个嘅声明咧，就出过嘅。咁佢就话，即系关于申作君咧，佢嘅政治联系咧，就应该要问翻申作君。咁不过咧，亦都话申作君咧系自愿地同佢哋讲咧，佢唔系共产党嘅成员嘅吓，即系呢个系加州帕克莱大学嘅一个嘅声明嘅。咁但系今次事件咧，亦都牵涉到另外一个。 個嘅傳媒嘅角度，就係、是、呢、這個就真係要都同阿楊建興咧傾一傾啦。你作為記協嘅主席，因為央新聞台咧就曾經一度佢係喺個任命之前咧就訪問過教育界嘅立法會議員葉建源嘅，咁當然亦都係有關於新作君咧佢個叫即係政治背景嘅問題啦嚇，就請葉建源咧俾佢嘅意見，咁但係咧呢一段嘅新聞咧就曾經一度係下架噶，咁然之後到第二日咧就再係補充揾翻葉建源咧就再做多一次嘅訪問，咁Now 嘅新聞及財經資訊主管陳鐵標咧就曾經係話回應咧就係話已經係。當日已經播出了主要的信息了，不合適在未確定的消息上再加上揣測性的評論，所以在未有進一步的資料之下就作出一個編輯改動，但是記協就說關注影響新聞自由，不如你作為記協主席你說一說。 自己都是傳媒人啦，同埋即係有記協啦。我其實一路都好小心嘅，即係當評論到一啲其他嘅啲媒體行家，即係佢哋點樣處理一啲新聞啊。因為好重要嘅，其實即係每間媒體都係獨立，即係自主地即係作一個即係編輯嘅處理咁樣嚇。咁但係去到一啲情況就係話，我哋即係行裏邊又好，或者公眾普遍會接受到一種傳媒嘅操作運作，佢個編輯點樣處理一啲新聞，而當一啲個案出現嘅時候，係令人覺得有啲其他嘅因素係影響佢一啲嘅決定嘅話咧，我哋會希望係作一個即係帶出嚟，即係關注又好，即係公眾去討論又好，即係希望因為我哋一路都會好擔心即係自我審查嘅問題，社會上亦都好擔心媒體自我審查嘅問題。咁呢個其實即係咁樣落去係會影響咗即係公眾對傳媒嘅公信力。呢個背景咧嚇。嗱我哋話點解下架係好罕見咧？通常我嘅理解就係行裏邊咧，就係如果你完全係錯咗嗰段嘢係錯咗嘅話咧，你係要即係下架或者係收回嗰段報導啦。譬如話報紙咁樣嚇，有嘅即係我哋收回嗰段嘅報導， 或者作出澄清嘅， 或者作出一啲更正澄清咁樣嚇。咁而呢個係裝出現咗係佢裏邊有好清楚嘅事實不符嚇，或者係。嘅話咧，咁你其實變咗係一個假消息。嗱，呢段新聞咧就係一個未經即係證實嘅一段，未經完全確認啦嚇嘅新聞。咁但係嗰、那個係唔係冇根據嘅新聞，因為喺網上擺嘅嘢。咁所以傳媒報出嚟咧，其實好普遍個做法都係咁樣。然後咧就係、是、如果嗰段新聞係其實係有可信嘅因為喺網上嘛，因為喺網上即係有咁嘅講法噶嘛，咁就呢度嚟揾一啲人去評論，去俾一啲意見咧，其實都係好平常嘅一啲嘅做法，而意見咧觀點咧其實冇所謂錯對嘅嚇，冇所謂錯對。錯咗咁咧，你攞走咗佢咁樣嚇，咁所以嗰個處理咧就即係有啲唔係好常見啦，我哋會覺得嚇，咁係令人會擔心就係、是、實際上我哋了解到即係行裏邊一啲特別係可能佢哋機構裏邊嚇都員工都有提出呢啲咁樣嘅疑問。咁所以我哋有一個咁嘅説法聲明啦。 好，嗱，關於呢一點咧，稍後再請阿潘兆權傾傾啊。但係因為我而家想聽聽咧聽眾嘅睇法先。1872311，有位陳先生喺度啊嚇，陳先生有咩意見想分享咧？ 係主持人， 你好， 你好。嗱，我就覺得都有少少奇怪啦，即係港大嘅而家個 World Ranking 咧，就比呢個 Berkeley 仲好啲嘅，好幾位嘅。咁港大嘅 engineering school 嘅 ranking 都唔曳噶。 呢個你係根據邊個嘅資料啊？ 上網你都撳到噶啦，嗰、那個英國嗰個學會啦，嗰、那個嚇最出名嗰幾間啦嚇。咁、已經唔曳嘅班底之下，你又請一間又唔係話最勁嗰啲劍橋啊，嗰隊第一、第二名嗰啲係咪啊？或者哈佛嗰啲係咪？ 咁你大街嗰啲，咁你揾幾個同質性嘅我都唔介意，你仲揾三個仲係清華嘅，都唔係國際化背景嗰啲 affiliation， 即係對第一間學校嘅發展係我覺得唔係咁理想囉，係咪？除非你話香港大學，即係我呢啲諸心論啦，或者有少少小人之心啦，你係咪香港即英國政府辦嘅香港大學就要又調個李國章中大以前嘅校長，係咪想整冧佢呢？ 嗯，吓、 啊，即系我诛心论啦，但系冇乜吓，但系你见到个趋势系咁样咯，由到法律学院啊，到乜嘢吓，我感觉真系好不安咯吓、 啊。明白，多谢晒陈先生嘅意见啊吓，呢个系陈先生嘅评议，我哋听埋冯小姐系嘛，冯小姐你好。 系啊，我就觉得咧就唔应该咁政治化啦，我好赞成先潘少权讲嘅，咁最紧佢学术有冇料到请佢翻嚟，我就觉得咧如果拍一来都请得嘅，我觉得佢背景又冇问题噶啦。如果有問題啊，美國佬啊，神早趯咗你扯啦，口落名目啦，又話你係大陸間諜啊，又話你係呢，又話你係老，你係共產黨員啦、啊，係咪先？我覺得咧就唔係有咩相同背景，咁我就咁香港大學嗰啲出去做嘢啊，中文大學出去做嘢咪好麻煩。咁你個個如果你叻嘅精英嘅，咁我講啊唔得喎，你有相同背景喎、啊，咁我覺得呢個真係好荒謬咯。咩叫相同背景啫？係咪啊？咁你嚟全香港有幾間出名大學啫？咁嚟嗰三幾間，咁係咪就咁去全世界各地？咁你啲學生人嚟請你嗰時，就用呢個藉口呢？ 嗯， 係咪？ 明白，好啊。 就唔可以話有咩相同背景，你根本就係全部以政治，根本因為就係佢係大陸人，就係咁簡單。嗯、 好多謝曬馮小姐嘅意見嚇，聽咗兩位聽眾啦。咁當然，即係港大作為香港一個相當之重要嘅大專學府咧，佢嘅人事嘅管理層嘅任命咧，係大家會關注嘅。咁不過咧，我哋不如翻嚟啊，頭先嗰個傳媒角度啊嚇，咁啊潘少權，你又點睇 Now 新聞嘅處理同埋佢之後嘅解釋咧？ 我自己覺得咧，呢單新聞就反而係一個，即係我真係唔明白點解佢抽嘅。即係如果從常理去睇咧，即係作為阿葉建源，佢無論佢嘅政治傾向或者呢件事咧，佢點樣講，其實佢都好正常去講啊。即係就算你換咗第二個，你咁問佢，佢都會覺得係一個關心噶嘛。因為呢個都係一個好敏感嘅資料嚟噶嘛，係咪？咁所以我覺得抽起其實係一個，我覺得唔係太過適合嘅，即係。即我自己都做過老總啊，係咪？即我諗，我覺得係所有嘅嘢係，正如正阿 Chris 講咧，即我哋要好小心嘅。即尤其個新聞有個背景喺度噶嘛，佢嗰、那個事實嚟噶啦，係咪？咁要佢自己再澄清，甚至要講大澄清，其實呢件係一件好少嘅嘢嚟嘅。查即係連茶杯裏的風波都唔係啊！即你根本報完之後都可能冇人睇到嘅，係咪？但係你去做呢個判斷嗰刻剎那。然後做完個判斷之後咧，你就變成佢一件事件，咁你仲更加叫無私牽見私。即使作為一個老總，我當然有權可以抽起任何一單新聞啦，係咪？我亦都好相信，如果佢覺得唔適合嘅，咪唔落咯。但係呢件事喺抽呢個過程裏面，其實都係一個政治判斷嚟噶嘛，係咪啊？呢個係一個咁政治敏感嘅題目，而作為一個總編輯要抽嗰陣時咧，其實佢嘅反應就係一個政治判斷嚟噶啦嘛。唔係純粹一單新聞咁簡單啦，所以做嗰剎那係咪仲應該話除咗專業之外，仲要有政治智慧咯？我覺得亦都係冇咯。 嗯，好嗱，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咧，想同大家倾一倾一个今日嘅新闻啊，就系律政司司长咧今日系入禀高等法院申请禁制令，禁止任何人针对司法人员及其家人进行非法起底嘅行为嘅。咁啊，电话号码1872311，最近司法界都几多嘅风风雨雨啊，大家点睇咧？打嚟倾下。 欲作家书二万重， 家书十五行， 恐有家书寄远人。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国泰大幅裁员，港龙停运，大家有咩感受呢？今个星期嘅香港家书会找嚟中大航空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袁志乐，讲下香港嘅航空业未来发展。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九点，香港家书，千言万语。安放之处。 开心日报全新配搭，10月19日开始有得听。 开心食啲乜？转型做今晚食啲乜？ 我哋接近听众， 各路大厨接受挑战， 究竟得50蚊，整唔整到色香味俱全嘅菜式呢？ 听住节目自有分晓。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朝朝10:04。 陈淑兰、林超荣、杜文蔚、黄桂林、刘莲、彪爷。 听开心日报，生活继续开心。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其实呢近年即是针对着某些职业的人士进行起底呢，其实都是有发生的。咁啊，除了之前的警员之外呢，咁亦都是包括埋呢法官。有一些的人士呢就将某一些法官的资料呢，包括了他们的住所啊、手机号码、出生日期啊，甚至是他们的身份证号码等等呢是公开的。咁亦都有人是即是在某些的住宅的围墙出边咧，即系写字啦吓，针对某啲嘅法官啦。咁律政司司长咧今日就以公众利益守护者嘅身份咧，入禀高等法院申请禁制令，禁止任何人针对司法人员及其家人进行非法起底嘅行为。而法庭咧经过紧急嘅开庭处理案件之后咧，亦都颁下临时禁制令，时效咧会系去到11月13日嘅。咁啊，因为根据一啲嘅资料嘅显示啦，就系话旧年11月开始咧，针对住裁判官、法官等司法人员的非法起底和滋扰行为是有上升趋势的。啊啊、也都根据警方调查，去年11月到到现在至少有90个有关司法人员的起底贴文在网上流传。啊、大家怎么看、今次的这个的、律政司的处理是否及时呢，还有怎么看现在司法人员被起底这个问题呢？张建兴。 第一，那个禁制令的内容呢其实就未见到的，应该即是一些细节未见到的。因为我想起一个个案，即是去年年底的时候呢，申请就是警员即是警务人员即是禁制令。咁呢就当时呢记协是有介入的，因为佢里面有一些可能会触及即是新闻采访的东西。咁所以而嗰、那个聆讯最后呢，当时亦都系呢位法官高浩文嘅都系今日个法官。咁佢系都系颁咗临时禁制令嘅，但系呢喺个内容嗰度呢系作咗有啲嘅修订嘅，包括即系如果有啲系太阔嘅话呢，同埋系豁免咗即系传媒嗰、那个新闻活动采访嘅嘢。咁所以第一，即係我哋未知道，即係今次個禁制令咧，會唔會都係好闊，以至於譬如話係有啲內有啲嘅範圍太闊咧。第二就係、是、即係採訪嗰部分啦。第二，我諗都會見到即係整體個問題，而家係特別最近都有個個案啦，喺可能喺個居住嘅地方外邊外牆，即係一個名咁樣嚇，佢法官個名咁。咁都係一種滋擾恐嚇啦，其實嚇。咁所以要禁制，我諗亦都可以理解。咁反而我睇到就係、是、即係個大啲嘅問題就係、是、即係過去一段時間，即係針對成個司法機構以至於一啲法官，係一種風氣啊，變咗嚇。特別係一啲嘅即係。議員啊、政黨啊，太高調咧，我覺得對成個社會氣氛係唔好嘅，以至於會唔會喺一種咁樣嘅氛圍情況之下，去到一啲極端啲嘅，即係呢一種針對個別法官啊，直情係變本加厲啦，有啲情況下你見到即係最近即係外牆嗰個個案嚇，咁、變咗係要做啲嘢，咁亦都可以理解啦。咁但係喺嗰個範圍同埋係我諗清楚會好啲，即係寫得清楚啲，或者可能而家未睇到啦，唔知係咪即係佢會係個禁制令個內容裏面係清楚，而唔至於話一啲可能公眾嘅評論啊，或者傳媒嘅報道啊，都會捉累啦。 咁啊，另一个即系关于呢段新闻咧，都可以睇睇即系律政司嗰个处理手法嘅，尤其是嗰个时机嘅问题嘅。不过7:30新闻翻嚟咧，继续同大家倾啊，电话号码1872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梁志德报道新闻。 昨日確診新型肺炎的50歲女患者在上環工作，是早前一名確診者的同事，因為不屬於密切接觸者而沒有入住檢疫中心，其後病發求醫並且確診。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說，昨日確診的患者，中心在上個星期六在他的辦公室派發樣本樽，但是當日他沒有上班，到星期日他自行去到普通科門診攞樽，並且星期二交回，事後反映上個星期四已經有不舒服。張竹君又說，如果一個辦公室出現一宗確診個案，就將全部人定為密切接觸者，未必有科學根據或者難以實行，但如果一個辦公室有多過一個人確診，即使員工的人數多，都可能會將全部的人視為密切接觸者。中心要視乎個案的性質、時間、有沒有病徵和出現病徵時的逗留時間而定。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到訪中環街市，了解市建局活化項目的進度。她首先去到中環的市區更新探知館，對市建局近年以規劃主導的市區更新形式表示支持，並且肯定市建局履行她在去年施政報告之中賦予的新任務，積極提供屬於港人首次置業計劃的單位。林鄭月娥之後去到中環街市活化項目，了解工程最新進展。他說，隨著中環街市活化項目在明年完成首階段工程並且開放給市民使用，保育中環的大部分項目，包括中區警署建築群、荷里活道已分警察宿舍，以相繼活化並且注入新用途，成為城市的新地標。公立醫院今年四月至到六月呈報九宗醫療風險警示事件，當中五宗是手術或者介入程序之後遺留醫療物料在病人體內的個案，三宗住院病人自殺個案，以及一宗在錯誤部位施行程序的個案。另外，根據重要風險事件類別呈報的個案有17宗，包括15宗藥物事件同埋兩宗錯誤辨識病人身份。醫管局發言人話，已經深入檢討同埋分析事件嘅根源，從中吸取有關對病人安全嘅經驗，透過刊物俾醫護人員分享個案同埋相關嘅改善建議，防止日後再發生同類嘅事故。一名患有嚴重抑鬱症嘅女子，去年涉嫌勒斃懷疑有智力問題嘅仔，佢承認一項誤殺罪，在高等法院被判入住小欖精神病院一年。辯方求情的時候說，被告和丈夫分開多年，個仔智力偏低，多年來一直獨力照顧個仔。辯方又說，被告已經還押20個月，對公眾人士沒有威脅，希望能夠判處感化令。法官判刑的時候說，被告有嚴重抑鬱症和妄想症，不時出現幻覺，案發的時候以為自己的牙齒剝落和生肉瘡，對人生失去希望，才產生自殺念頭。由於被告擔心兒子日後不能夠自理，才企圖在勒斃兒子之後自殺，相信他已經感到內疚。在天氣方面，預測早晚部分時間多雲，明日日間大致天晴和乾燥，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和干燥，下周中期云量较多。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报告，漆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理工大学第四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浙江街。元朗西裕街因为爆水管，介乎西青街至到教育路的来回方向是全线封闭的。还有就是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跟住榄口村有交通意外，龙尾就排到去新田公路近加州花园。重复一次，就是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跟住榄口村有交通意外，龙尾是排到去新田公路近住加州花园的。 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税务大楼，西行过海的龙尾就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去湾仔，龙尾都是接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护动物协会。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就是排到去近浙江街。东隧的九龙入口龙尾仲是很长的，排到观塘绕道近九龙面粉厂。西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去西隧，龙尾就排到去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是排到去丽港城。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一段依然都是车多挤塞的，龙尾就排到去花园道口。而在九龙方面，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出是交通繁忙的，去观塘方向的龙尾就在龙翔道近住星河名居。至于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是车多的，龙尾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漆咸道南较早时去油麻地方向近理工大学的交通意外已经清了场了，车龙有待消散。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林锦公路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和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见到前面有道路工程的话就要提高警觉，顾己及人。好，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李斯拉人，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投资有心法， 炒股有办法， 他们一一解答。 我旁边有陈生嘅，陈生早晨， 早晨，早晨啊，黄师傅，教授早晨， 早晨啊，两位， 早晨，早晨。 咁我想问佢嘅前景如何？ 系问系上望几多？ 睇翻条100天线，大概14蚊，博多1蚊咯， 四十几蚊啊，唔系输好多啫，弹翻40蚊、41蚊都走咗。 香港电台第一台投资新世代， 有我黄伟杰， 有我关卓照， 你问我答。 Harry 啊，见你一个礼拜喺网上开几场 live， 几时俾个机会我哋两个啫？ 其实我都几唱得噶，唔信你听下。OK， 不如我上你哋节目仲好啦。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8点至10点，刘伟恒、梁礼勤、何铿，仲有我伍仲恒， 手下留情。 咁上完我哋节目之后，去你嗰度开 live 得唔得咧？ 呢啲再讲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继续回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电话号码1872311，特别是最近年咧，针对司法人员嘅起底嘅情况啦，咁同埋对于司法人员嘅攻击啦，即系我哋点样去睇呢个咁嘅现象咧？1872311，潘少权点睇呢？律政司申请咗个禁制令，而家亦都获颁一个临时禁制令，详细内容未知。 首先咧，就佢起底俾人一种感觉就好负面嘅，即系你系将人一啲唔应该攞出嚟嘅嘢都攞出嚟啊！如果根据而家呢个入品状况都提出咗啦，有佢姓名、地址、电话号码、身份证号码、Facebook、Instagram 嘅账户啊，系好复杂噶。即系其实所有嘅嘢佢都讲晒出嚟。咁我哋自己又 即係平心而論啦，我哋試下又諗下，如果有人將你呢類嘅資料公開咗，你嘅情你嘅感覺係點咧？你都唔會舒服啊，係咪？咁所以其實起底本身咧，就俾人種感覺就不道德，同埋應該唔合法。咁律政司如果只係針對呢個警務人員，或者只係針對呢個法官而去申請呢個禁制令咧，其實我覺得係有。唔係咁啱咯，我覺得佢應該除咗保護法官同警員之外，佢亦都保護應該全香港市民都唔應該被人非法起底咯。因為呢個唔應該俾人作為一個攻擊佢嘅一個工具嚟噶嘛，係咪？ 嗯， 即係我哋好簡單嚟講，我哋自己做新聞，我哋都知道有乜嘢資料係應該講。嗱，譬如舉一個例子，正話 Chris 提到，佢話我哋做新聞嘅，我哋如果發生一件事，有一個涉嫌嘅人物，或者我哋想追蹤下呢個人物嘅背景咁，我哋自己周圍走去所謂叫做刮料啦，我哋講得俗啲，咁我哋都係用合法渠道噶嘛，多數打電話啊、上網啊、抄嘢啊，以前未有網嗰陣時，我哋都係打電話啊，周圍去攞佢周邊嘅資料，同埋喺我哋報道嗰剎那，我哋好清楚知道會唔會誹謗咧，會唔會有啲嘢係唔應該公布咧？嗱，我哋好清楚噶嘛，呢啲係我哋有好多嘅守則咧，新聞界裏邊自己咧比較自律嘅。但係當而家喺網上嘅世界嗰陣時，係肆無忌憚，甚至係無法無天嗰陣時，咁律政司做呢個做動作係啱嘅，不過只好涵蓋曬絕大部分嘅人咯。是咪？如果唔系咁就唔公平啦。 但系咪应该做早啲咧？ 梗系啦，我就唔明白点解，即系佢系要，即系要，即系我咁，我哋嘅特区政府好多官都系咁嘅，冇办法，烧唔到自己，佢自己唔觉得痛咯，系咪？其实如果你谂下，用旧年嘅标准，你当警察申即系向呢个律政司反映呢啲意见，而你律政司做呢啲角度嗰阵时，其实旧年俾人哋起底唔系净系警务人员噶。好多嘅普通普羅市民都俾人起底噶，咁點解嗰啲人 包括咗唔少傳媒界？ 唔係冇錯啦，咁點解唔去做咧？咁呢啲係咪佢哋應該亦都要考慮一下咧？ 嗯，好，嗱，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同大家傾另外一個議題。 一起走過， 你又要學下阮瓊丹啊？佢嗰啲男朋友撮撮咁轉啊？呢副咁嘅尊容啦，可以咁多 咩啊？佢好靚女㗎， 唔係啊嘛？ 亞視何合內保持， 唔係啊嘛？睇麥嘉琪笑到， 何合內保持定阮瓊丹字啊？ 我哋啲人好低調，我哋從來都唔中意攞嚟曬冷嘅。 香港電台第一台， 今個星期六 晚上10:04， 楊少雄、江美儀， 仲有我麥嘉琪， 我阮瓊丹 一起走過。 想喺 CIBS 开咪，上网填表申请就得啦。 我系桂花田啊，咁我帮你填啦。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33、34季节目现正接受申请。 我系陈淑兰，一啲都唔难。 想了解多啲或者预约专人讲解帮你填表，申请咨询服务会去到12月15号。 上网填写申请表格有困难，即刻打23312334，有专人帮你填噶。 发声就是发光， 开咪讲你想讲。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直播室咧，继续有潘兆权同埋杨建兴同我哋点评一周时事啦。咁啊，今个星期初啦，已经系解散咗香港分部嘅学生动员咧呢一个组织咧，佢哋嘅前召集人钟汉林啊，同埋佢哋嘅另外两位前成员咧，就被警方嘅国安处咧拘捕噶。咁而啊，钟汉林咧亦都已经提堂噶啦。咁根据即系而家嘅资料咧，佢系有4项嘅控罪嘅，包括咗1项分裂国家罪，个控罪日期就系喺今年嘅7月1号到10月27号，1项串谋发布煽动性刊物嘅控罪，控罪嘅日期就系2018年嘅11月30日至到今年嘅6月9日。另外咧，亦都有2项嘅洗黑钱罪，咁啊，横跨咧系2018年到去2020年嘅。嗱，咁啊，喺呢个事件当中咧，比较即系值得令人关注咧，就系钟汉林嘅被捕地点啦，就系喺山顶缆车站附近嘅，即系美国驻港澳总领事馆咧嘅对面嘅。咁啊，而家咧有一啲嘅消息咧，就话其实佢哋系本来系想咧去美国驻港澳领事馆嗰度咧就寻求政治庇护嘅。咁但系就后屘钟汉林啦就被传媒拍摄到啦，佢喺山顶缆车站附近啦就被警方带走。咁但系究竟佢哋系唔系真系去寻求政治庇护而被拒嘅咧？咁呢个似乎都消息上。 上面咧，似乎都有好多即系唔系太清楚嘅地方。咁而美国国务院嘅发言人咧就谴责香港警方咧系拘捕同埋扣留钟汉林等三名学生民主社运嘅人士。咁亦都话咧，警方国安处人员喺咖啡店拘捕一个嘅青年咧，应受谴责。咁但系国务院即系究竟回复传媒查询嘅时候，究竟话即系事前知唔知识啊，或者系点样去援助呢啲嘅人士咧？佢呢啲人士系咪去美国领事馆去寻求政治庇护咧？咁佢哋嘅发言人就话，基于私隐咧唔评论，但系就话只系能够到达美国之后先至可以申请庇护嘅。嗱，关于呢一宗嘅新闻咧，即系你哋两位觉得其实有啲。边啲地方而家似乎系要进一步嘅资料，然之后个图像先至会比较清晰一啲咧吓？潘少权， 我自己觉得咧就呢件事咧就首先讲少背景啦。其实可以睇话系由旧年反修例一个延续啦，呢件事件系嘛，搞到咁大风波。然后但系我觉得令到呢件事去到走到呢个局面咧，就因为即系有好多年青人啦。即係佢哋做嘅行為裏邊咧，可能觸犯咗法律。咁而觸犯嘅法律，可能喺做嗰剎那係冇意料到係咁嚴重啦。咁如果當有國安法出現之前咧，其實已經有唔少嘅即係相關人士啊，可能已經係非法又好、合法又好，進入咗其他國家申請政治庇護。但係好呢件事正正反映咗咧，即係呢件事嗰個所謂叫做餘波仲未了啊！有好多人都仲系喺所謂叫做被呢個叫做拘捕啦，或者係將會被拘捕啦，或者係等住起訴。而更多嘅咧就係、大家都唔知道，因為我統計過一下咧，就係由舊年到而家，警方拘捕嘅人咧，就住舊年反修例到而家咧，其實嗰個定罪率係超過80%嘅。即係話有100個被告咧，有84個定罪。當然呢個定罪本身可以係社會服務令到到去共暴動罪去坐監啦。咁你可以諗到咧，即係話能夠脫罪嘅人咧，其實好少。你可以用呢個數字去睇咧，因為呢啲數字咧喺佢哋自己嘅世界咧係流傳得好廣泛嘅，因為佢哋自己有佢自己嘅渠道。咁即係話差唔多每一個被告嘅年青人又好，或者任何人都好啦，其實仲。中啊，即系所谓嘅机会好大。咁但系今次呢个钟汉林事件咧，佢有啲咁多唔同啊，因为佢而家告佢咧系用国安法去告佢嘅，就件事系发生喺国安法之后。咁而佢年纪亦都好细，其实我有啲好同情佢。你谂下19岁嘅小朋友，其实佢认识几多咧？咁但系现实世界就系佢触犯咗法律。咁而佢被告嗰阵时咧，佢系拉咗，亦都我记得嘅资料咧就系佢系没收咗个旅游证件嘅。所以我相信佢點解要走去美國領事館呢，其實係好即係迫不得已嘅事啦嚇。咁但係究竟佢係咪申請政治庇護呢？咁從我哋睇到嘅背景資料，譬如美國之音啊，或者酒店啊，好多人去講咧，就覺得係啦。你估嘅啫呢個推測，但亦都相信係啦，因為邏輯係冇理由走去嗰度啦，係咪？因為你冇護照噶嘛，你個護照都俾人收咗啦，喺警方度啦。咁你走去美國領事館做咩呢？咁反為咧，我喺呢件事上面咧，我就問美國領事館究竟嘅角色係乜嘢咧？嗱，馮佩奧咧就批評香港政府啦，係咪？拘捕呢幾個人啦，但係佢有幾個朋友咧喺下晝就走去美國領事館，但係又佢美國領事館冇收到喎。咁究竟發生咩事咧？咁我會從另一個角度去睇，其實從美國會領事館去睇，如果佢喺香港，我估計啊，如果佢喺香港真係會收。政治庇護咗呢班學生，有三幾個人走入去，而佢留低咗佢提供政治庇護嘅話咧，我相信北京會刪咗香港領事館咯，美國領事館。咁美國領事館會唔會願意為呢幾個人或者呢類人係提供協助，而犧牲香港領事館嘅利益咧？我覺得有保留咯。所以我覺得美國其實都係計算啫，入嚟嘅人係邊一個？如果重要嘅人咪可以留低。有分嘅咪留低咯，冇分嘅攞唔到得唔到分嘅，我就梗系唔会俾你入嚟啦。 不過補充一下，頭先亦都有提到啦，就係、是、美國之音有一個報道嘅，就話訪問咗一位姓黃嘅學生啦，咁就話佢哋係入到去美國駐港澳總領事館嗰度，希望係尋求協助嘅。咁但係後屘美國嘅領事館就話，即係其實都冇乜嘢可以做到嚇。呢個係美國之音嘅報道嚇。咁楊建興喺成件新聞入邊，你覺得即係有邊啲地方其實可能需要進一步澄清，或者你有啲乜嘢睇法咧？ 我想拉得闊翻少少嚇，即係其實近排一啲新聞咧，包括包括據報啦嚇、啊，即係一啲後生嘅，即係要諗到即係可能去呢度嘅美國領事館尋求政治庇護啦，以至於係亦都係咁報道啦嚇、啊，即係一啲要逃亡啦，實際上有啲亦都即係離開咗香港，已經係。嗰一種差唔多可以咁講嚇，少流亡即係咁樣嘅嚇。我諗有當中咧，當然有部分咧係亦都係可能喺過程裏面啦嚇，即係違反咗一啲即係嚴重嘅罪行啦嚇，即係啲破壞啊或者成啊咁樣嚇。咁但係亦都有部分咧，其實一啲嘅嘅案情咧，其實可能都係相當政治嘅嚇，相當政治，即係特別譬如話呢次即係而家呢個個案，中韓咁嘅個案，即係國安法裏邊，即係有一啲嘅控罪咧，其實外間會睇可能唔同話所謂危害國家安全，咁一個未到20歲嘅後生仔。佢就算你話佢唔知有幾多十萬係即係懷疑佢係洗黑錢啊咁樣嚇，點樣可以危害到一個即係國家嘅安全咧？嗱，我相信即係好有唔少呢啲個案咧，始終是即係當事人咧係唔會唔服啊嚇，即係話係一種政治嘅打壓。咁而成個運動成個過程裏面呢，即係唔少係一啲有即係刑事破壞犯咗刑事，但係有唔少呢，其實又或者係因為一啲刑事，但係因為政治嘅因素呢，令到嗰個判刑嘅各種控罪呀、相當重。嗱，喺一個咁樣嘅有一個咁嘅政治因素情況之下呢，一大量嘅呢啲咁嘅個案呢，其實都係返返去一個好根本嘅一個政治嘅結嚟嘅，一個政治嘅結。我哋見到有啲地方呢，就係有政治嘅解決，或者好耐好耐好早之前，其實有人提過，即係嗰啲特赦啊，或者係一種即係政治手段去處理即係呢啲問題。但係而家我哋見到嘅呢，就係即係一個接觸啲個案呢，其實就係審判重刑，然後有啲咧就有即係走咗去，而成個政府、成個警隊佢哋要負嘅責任咧，就完全係冇觸及到。嗱，我諗即係如果嗰個政治嗰個結仲係就係咁樣嘅話咧，呢類咁樣嘅情況，呢類咁嘅個案咧，可能陸陸續續都會有個矛盾，亦都會有社會上咧。老實講，我諗亦都會好矛盾，即係你見到一個十幾歲嘅。即係佢點樣危害個國家呢？然後你用咁重嘅即係仲供佢冇得保釋啊，冇得保釋，咁咧就個法官都冇曬符啦。即係國安法裏面咁樣寫，即係由而家1月即係都係還押嘅。嗱，我相信即係個社會裏面咧，唔會服啊。 补充一下啦，就係钟汉林呢，而家佢係被控4项嘅控罪嘅，其中一项係分裂国家罪，咁当然亦都要睇下即係法庭方面稍后会点样处理啦。而家係还押去到明年嘅1月7号再提应讯嘅。 108000里美国总统选举系列， 想了解选举人票制度的缘起和争议， 今年有什么摇摆州份足以左右大局呢？ 特朗普和拜登的内政和外交主张又有什么分别呢？ 108000里节目制作了4集影片解答以上问题， 重温即上香港电台公共事务组 Facebook 专页和 YouTube 频道。 星期六早上11点，谭永辉、陆宇光、高福慧，108000里紧贴选战大局。 9个月停工，咁你30000蚊磨成粉，我嚟开水都唔够。邓拱璧发起，因为我就话咁点好咧，咁佢就拿住个电话就逐。 过老关问百分之九十九行。 他们是粤剧艺术家辉哥阮兆辉和女女曾慕雪。 即是我爹地即是曾刚他都很 westernized 的。那我自己读了舞台嘛。其实原来辉哥成日讲那个粤剧的舞台根本上跟我们西方是完全没有分别的。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剩翻少少时间咧，想同大家讲一讲咧，就系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啊，曾国卫日前喺立法会入边咧回应到有关于大湾区投票咧嘅一啲嘅言论啦。啊，不过在此之前咧，都想补充一个资料先啦，就系头先有一位听众咧，佢话根据一个英国嘅调查咧，就应该香港大学嘅排名系高过帕克莱大学嘅，咁但系我哋就查翻咧，其中一个就系应该系英国泰晤士世界教育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咧，咁就应该咧系整体嚟讲吓，帕克莱咧系排名第七，港大咧排名第39，咁而工程系咧帕克莱排名第5。香港大学咧排名42嘅，不过咧讲翻个大湾区投票啦，因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咧日前佢就质疑到咧，就系香港民意研究所咧佢进行咗一个嘅关于大湾区投票嘅意向调查，咁嗰个嘅调查入边咧就话有68%嘅受访者系反对建议，18%咧系表示支持嘅，咁而曾国卫咧就质疑就系话喂呢个调查咧就有一半样本咧都系打本地嘅固网电话，亦都系只系接受即系讲粤语嘅香港人咧嘅意见，对于认受性有保留。另外佢亦都讲到咧，如果系涉及到境外嘅一啲选举舞弊行为咧，廉政公署即系亦都系有一个调查嘅執法权嘅。不过当局时候就澄清，廉署咧系冇一个境外嘅執法权嘅。咁大家点睇即系曾国卫喺立法会上面嘅表现呢？潘少权， 你问佢个表现，佢就一般啦，系嘛？即系佢讲咗应该要讲嘅嘢，但系讲得好差咯，系咪？即系其实大家都用常理都知道，香港嘅执法人员，不管廉署亦或系警即系警方，都唔能够有境外执法权噶啦，全世界都冇噶啦，系嘛？咁问呢、這个即系答呢个问题，其实答得好差啦。不过但系咧，我觉得佢质疑还质疑咯。我觉得有时民意调查咧，即系你唔需要执着于一个调查。你作为一个政府，又一个问责局长，你咪讲翻你自己想讲嘅嘢咯。即系如果你觉得政府嗱，我又会咁睇。如果你喺大湾区有呢个投票嘅话，咁其实好多国家，包括美国都有，有境外投票，亦都有邮寄投票。咁问题咧，亦都。市民甚至媒體或者公眾人士好擔心，即係其實個公平性啦，中間嗰個操作會唔會有不公平嘅地方？呢個好正常嘅事嚟噶嘛。你其實最重要嘅就係你政府政制事務局，你最重要嘅就係要去將我哋呢個所謂叫做疑問或者係呢種叫做憂慮啊，去解決啦嘛。你唔係去走去話人哋個調查，就算80%人支持，又代表乜嘢呢？你都要做好個公平公正性噶嘛，係咪？呢個係你嘅責任嚟噶嘛。 嗯，好快有一個簡單嘅補充咧，就係香港民研嘅副行政總裁鍾建華就回應咧：如果有人講普通話或者唔含唔淡嘅廣東話咧，只要佢聽得懂廣東話咧，亦都同時係香港永久居民咧，佢哋都會繼續進行呢個問卷調查嘅。咁樣建興， 一其實即係如果政府質疑人哋嘅調查咧，不如就你自己做個調查啦。或者是即係做個公眾諮詢啦，其實過去一啲重要嘅即係政府個招都係即係公眾諮詢。你三個月唔需要啦，即係嗱，你話一個月嘅公眾諮詢，其實一個咁重要嘅轉變咧，我覺得係應該要做嘅，其實嚇。第二就係、是、你的確係可以想象得到係相當複雜，即係你喺一個外邊嘅地方。雖然你有一啲政府官員喺佢哋嗰度，即係睇住一啲投票，但你控制唔到，會唔會譬如即係有一啲人帶住一啲人陪同住一啲人去投票，睇住佢點樣投票， 咁嗱，如果係出現一任何即係呢啲咁嘅類似嘅個案咧，有投訴有指控嘅話咧，到時你都唔知點查。 嗯， 都唔知你冇辦法揾人自己去查。 關於呢點，睇下政府遲啲有啲乜嘢嘅補充啊！多謝兩位。